随他忘了我记得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崔代元，同时呢也是京味儿、京范儿、京味儿十足吃货词典一面一世界的作者。过年了，我参与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，书里的年味儿，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名字就叫《京味儿》，作者就是崔代元。接下来就给大家读书中的一段文字。新年头一口，大年三十儿吃水饺，这好像是过年的传统，起码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，但确切的说，地道的北京人就不是这样的。过去有个童谣这么唱，新春正月过大年，吃点喝点解了馋，初一饺子初二面，初三盒子团团转，初四吃米饭，破五的饺子要素馅，初六初七须吃鸡，初八输酒牛羊肉，初十吃顿棒子粥，十一吃鱼，十二吃鸭，十三围坐吃对虾，十四大碗打卤面，十五家家闹元宵，打春要吃春饼炒鸡蛋。说的虽未必精细，但大体反映了北京春节期间的饮食习俗。那老北京人什么时候吃水饺呢？是大年初一刚过了子时，俗话叫做五更饺子，所以说这才是北京人新年头一口。顺便提一句，老北京人受旗人的影响，不把饺子叫饺子，而是称为煮饽饽，一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改叫饺子。对于中国人，特别是北方人来说，吃水饺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但北京人的这顿五更饺子还真有些个特殊。因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人家，吃这顿饺子都得是素馅的，因此又叫做全素煮饽饽，这是规矩。至于为什么，有多种解释。一种说法是因为这饺子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给人吃的，而是给神吃的，所以又叫它请神饺子。传说除夕晚上诸神下界考察人间的善恶，大概这神仙们以素食主义者居多吧。也有一说是为了取个素净的意思，希望这一年全家人安安稳稳素素净净的。还有一说是这新年头一口必须吃素，是为了体现在这新的一年里要自律和净化心灵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中国人保新服务，拜年欢喜过大年，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，直升机救援、道路救援、空地应急保驾护航。 这个春节有人保，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。人保直销车险。 4001234567。 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